告别仪式定在后天，所有的手续都是陈诚去办的。现在他基本上算是唯一说话还能够主持住局面的人。石毅从被他打过之后就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甚至包括最后守在他爸爸的遗体旁边，就只是盯着遗体看，被要求鞠躬的时候才会很轻地动一下。那些看着他从小长大的长辈走到他面前，多数都是摇头叹气。虽然对外都说石毅的父亲是病死的，但是他跟英明的事情传得那么沸沸扬扬，多少都会耳闻到一些。他父亲的一位战友更是干脆狠狠攥着他的胳膊，那股力道像是要把石毅的胳膊就这么拆下来。他连眉头都没皱地忍受着那股力道，周遭的目光、无声的斥责都跟刀子一样划得他浑身一抽一抽的疼。脑子里全是最后跟他父亲谈话的样子，想起那些破碎的少年记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样子，他父亲教训他的样子，笑的样子，抽烟的样子，喝酒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越想石毅心里就越重，那种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的重量衍生出了成片的黑暗，盖在他头顶和眼前，一点点的夺走他的感官。告别是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他甚至没有感觉，周围的人都走光了，也没有一个人叫他起来。英明看着石毅跪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觉得四肢发麻的刺痛着，没有过去叫对方。石毅跪着，他就陪着一起站着。还是负责送葬的殡仪员后来发觉石毅还在，就把他拉了起来。 这个厅一会儿还得用，你父亲已经走了，你也节哀顺变吧。 旁观人的安慰永远不冷不热，石毅被拉起来也没怎么动。英明这时候过去很轻地叫了他一声，却没能让对方正视他的存在。过了很久很久，英明才听见石毅喃喃自语地嘟囔出一句话： 爸，对不起。 石毅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终于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从眼眶里滚了出来。他站得笔挺笔挺的，目光一直死死地瞪着门口的方向，眼泪涌出来也不去擦，任由一滴滴地砸到地上，整个人因为紧绷的僵硬而哆嗦着。英明拧着眉看着石毅这么哭，没有打断也没有劝一句话，一直到殡仪馆的人再来催了，石毅才眨了眨眼睛，把眼泪逼了回去，然后抹了一把脸，摘一下眼镜。 我先回家。 简短的四个字算是对英明的交代，也是他这么长时间说的第一句话，哑得不成样子。英明就这么看着石毅步伐沉重地从门口走出去，他咬着牙最终无力地爬了爬自己凌乱的头发。没人能够体会现在石毅心里真正的感受，同样也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现在的心情。深吸一口气，压住胸口翻涌的烦躁和沉重，他稍微镇定了一点才往外走。石毅的车钥匙还在他手上，肯定不会开车走，他要去车库拿车。安静的空间因为他走路的声音而打破封闭的感觉。英明头很疼，不知道是因为这几天连着折腾的还是情绪问题，看东西都有些恍惚。走了一会儿发觉晕得厉害，他索性停下来扶住旁边的柱子稍微缓了缓，然后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很慢，莫名的有种熟悉感。英明甚至都不需要回头，心里就隐隐知道是谁了。他很慢地长出一口气，等到陈诚走到他面前，冷冷地看着他。 英明，我告诉过你， 有些代价你们付不起。 尹明皱了下眉，并没有回答。 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石毅也好，对你也好，我给多了我的信任。在一开始我就应该不计代价地让你们两个分开，那就没有今天的告别式。 陈诚的话说得接近咬牙切齿，英明能感觉到身后有人在靠近，那种强大的压力感让他皱起的眉越来越紧。他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是最终嘴唇只是动了动，却没有真正开口。然后在陈诚毫不掩饰的眼神示意下，四周逼近的人开始动手。英明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头部和重要位置，夹珠在身上的拳脚并没有置之死地的杀意，最多也就是出于教训的愤怒。这是陈诚的愤怒，恐怕也是石家所有人的愤怒。咬牙承受着身体上的各种痛楚，英明扛到最后也没有喊出一声停手。陈诚最后看着他摇摇晃晃扶着旁边的柱子站起来时，眼睛下意识地眯了起来。 疼吗？但是石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你现在要痛苦。 陈诚的话让英明很轻地咳嗽了几声，脸上痛苦的表情并没有加以掩饰，他身上所有刚才挨过拳头的地方都火辣辣地疼着，但是身上所有的疼痛加在一起也抵不过心里的沉重。曾经他烦躁的时候就喜欢打拳，因为那种浑身肌肉都能够感受到的紧张可以冲散心底的犹豫。但是现在就算浑身骨骼都叫嚣着痛苦，也还是没有办法减轻心头空洞的酸涩。那种已经眼见着走到穷途末路的失望和压抑让人避无可避。英明靠在柱子上闭上眼睛，陈诚最后扔下的警告和狠话已经无法引起他的任何反应。这一顿想必抵消不了因为石毅父亲离开而造成的遗憾和愤怒。从石毅接到电话脸色乍变的时候起，他就知道一切已经糟糕到了一个无法再恶化的极点了。轻轻咳嗽着往车旁边蹭，英明走得很慢，因为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扯动身上某一处的伤。只是尽管如此狼狈，他依然觉得这时候陈诚对他动手反而让他好过了一点。对他来说，这顿打无法抵偿心中那快要把人压垮的负疚，却可以发泄一点心里积压着的烦躁。哪怕是身体上的暴力攻击，也强过每一分每一秒都抛开心上伤口来回的磨一遍，然后再周而复始的一再循环。就像现在的石毅，恐怕就是求一顿打也求不到。想到刚才石毅的眼泪，尹明下意识地抓起胸口皱眉靠在旁边的车上。他第一次看见石毅哭，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为了别人的痛苦而几乎要窒息的揪心。他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会是怎样的一场狂风暴雨，也可以预见他们所要承受的会是多沉重的东西，但是就算咬牙也只能撑下去。已经有了再也无法挽回的遗憾，他不希望再有更多。胸口泛滥的疼痛越发的厉害，英明在快要接近石毅那辆吉普的时候终于无法承受的半靠着车头滑了下去，无力的靠在轮胎旁边。他费力的喘息着，希望能够平息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折磨。这种感觉似乎时间又回到了当时他站在病房外面，知道石毅的眼睛再也不能恢复了的时候，也是类似的无能为力。只是这一次要疼得更厉害，更歇斯底里。眼底一股钻心的酸涩感冲上来，英明强自用力地眨了两下，然后深吸一口气。